全明星周末正常的话此时就该落下帷幕了。观众们虽然过得很充实，可是等一发觉时间后，顿时又觉得意犹未尽。三天活动的高潮这么早就结束的话，未免太遗憾了吧。可是胜负已分， AB 两队的职业选手甚至都已经从比赛席里走了出来，都没下场，在台上互相寒暄着。这种表演性质的比赛，大多数人都不会把胜负放在心上，否则最后何至于在团队赛里出现一堆人围观两人单挑的场景。但是只是大多数人不在意而已，十分在意的总也是有的。唐昊从选手席里出来时就是一脸的苍白。第八赛季全明星周末的新秀挑战赛，唐昊击败了林敬言，这一战可谓是他的封神之战，至此彻底确立了他一线大神的地位。而今次的全明星周末团队战中，他却被打得如此狼狈。比赛中的画面犹自在他脑中回旋着，眼看着周围这些各队的大神选手都已经很放松地在聊天，唐昊却怎么也放松不下来。输不是不能接受，但是怎么会输得这么难看，输得这么狼狈？满场观众的欢呼在唐昊看来好像全是对他的嘲笑。选手们没有立即下台，却有电竞频道的记者拎着摄像飞奔上了赛台。这团队赛结束得太快，远处他们的意料，以至于完全打乱了他们频道的节目安排次序。他们特意为全明星活动而腾挪出了较多的空白时段，不想因为时间不足而耽误到这一年一度的盛世转播，结果人团队赛五分钟就打完了。亏得擂台赛最后一场张新杰那个牧师 PK 磨了不少时间，不然今天这全明星对抗赛结束的还会更早。此时安排记者冲上台，就是想做点现场采访，多撑一撑转播时间。这采访是没有经过事先沟通的，不过被记者突出访问，这些大神级的选手也都习惯了。今天的比赛又是全无负担，所以大多也没什么抵触情绪。冲上台的记者一眼就先看到张新杰和吴宇策凑在一起在讨论着什么，立即抢先朝这边冲了去。 两位副队好啊， 记者冲上去打招呼。这两人停下聊天望着他。 是在讨论刚刚那场擂台赛吗？ 记者问道。 嗯， 张新杰点头。 两位有什么看法？ 如果不是被叫停的话，最后我应该凭借微弱的生命优势获得胜利， 张新杰说。 那只是在你设想出的理想状况， 吴宇策立即接话反驳。看来两人在讨论的就是有关那场胜负的问题。 设想应该会被实现，场上总会有些意外，我会尽全力把意外缩减到最低。 哼，不好说， 或许我们应该再试一试。 免了吧，这样的战斗我不是太有兴趣， 吴宇策说道。如此枯燥的战斗既然已经避过，他当然不想再重复，反正以后也不会再遇上。张新杰也没有勉强，只是很遗憾地摇了摇头，对于无法亲身验证一下结果似乎颇有些不甘。记者在旁并没有再插话，只是将这一切直接在镜头前还原，让大家原汁原味地看看大神们赛后的交流。看到这两人无话后，记者又开始寻觅下一个目标。在比赛中有出彩表现的无疑更容易将他给吸引。王杰西，记者眼前一亮，看到王杰西似乎正在给微草的选手高英杰上课，连忙凑上。 用你最舒服、最擅长、最习惯的方式去表现就行了， 王杰西说道。 可是队长你一直以来所用的是你最舒服、最擅长、最习惯的方式吗？ 高英杰忽然问道。王杰西沉默片刻后摇了摇头。 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如此，要更有信心，不要轻易地动摇自己，你比我更适合这支队伍，相信自己。 看到高英杰点着头，记者这才不失时机地冲上去插话。 两位好，他问候着。王队今天在团队赛的表现真是令我们大吃一惊啊，想不到您竟然忽然重拾起了当年的打法，请问您是准备再次调整自己了吗？记者问道。 当然不是，王杰西笑了笑，而后看了看身后的擂台和比赛席。 能在这里随便放松一下就很好了。也许微草如果拥有魔术师的话，也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呢， 记者说的。王杰西依旧笑着，却没有说话。记者知道他在否认自己的看法，只是没开口罢了。魔术师王杰西没有替微草赢得什么，但是一改之后，微草却夺得了两次冠军。怎样才更适合微草战队？显然眼前这人比自己更清楚百倍，自己这点建议真是自作聪明。记者想着看了眼高英杰，又问道， 那么小高呢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看到他变成一个魔术师呢？ 记者这次只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着。 也许也会吧，在这个赛场上的话。 高英杰现在应对媒体也比较自如了，很得体地回答着，既没有完全否认，但是却又说了是在这片赛场的。是的，全明星赛场上的话，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呢？记者又收获了一次对话后，扭头看到了不远处的叶修，再次箭步冲上。这位大神表现也很强大，而且甚少接受采访，这次复出虽然不再完全拒绝，但也相当低调，能避还是在避的，直播能采访到可算是很不容易的。 叶修大神， 记者看到叶修身边再没人说话，猛扑过来。 啊， 叶修看着记者， 团队赛十分精彩，不知道没有将牧师留在团队赛是否出于您的安排呢？ 记者问道。这个他们在台下猜的，因为在之前有看到 B 队那边似有争执，而叶修好像比赛中心的样子，他们不知道那是 B 队在抢省事的出场，结合最终比赛内容一看，都想可能是叶修出主意要牧师去擂台赛，于是引起众人反对。 哪能啊， 叶修却是如此回答， 我只是随便出了个主意而已。 接着干笑。叶修说哪能的时候，他还真当别有隐情，结果又真就这么回事。 为什么会提出这种建议呢？ 记者跟着问。 当然是为了奉献出一场更为精彩的对攻战， 叶修十分严肃地说着。顿时附近听到的 B 队选手就望过来了，这家伙还真是能扯呀，当时安排的时候可是为了能快点结束，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这样安排也不错的。 哈，比赛看起来真的很精彩，亮点很多呀。 那是当然，毕竟大家都是很优秀的选手。 那您呢？您对自身有何评价？ 我大概应该是这个圈中经验最丰富的选手了吧， 叶修说道。采访是电视直播的，但现场也直接切放到了电子屏上。对叶修霸土粉当然没好感，不过虚也要有道理，就之前规规矩矩答记者问，他们也找不到槽点，但是这次这话一出，霸土粉们不爽了。 你是经验最丰富的选手，加个之一好吗？那边还有我们的韩队呢，和你一样的初代选手，不对，应该说比你经验丰富，你中间还有一年半的空白期呢。 全场嘘声响起，记者也因此得到了提示。再看周围选手，不少人似乎听到这次回答后都望了过来。记者随即也就问了出来， 那霸图战队韩文清队长呢？ 老韩，他不如我呀， 叶修相当自信地说着。嘘声更甚，连众大神都用一种你丫别吹了行吗的表情继续斜视。 为什么呢？你们可都是出生代选手，而且韩文清队长还…… 他打过挑战赛吗？ 叶修直接打断记者回答他的为什么。万籁俱寂，打挑战赛，这他妈也算是经验丰富的吗？ 众人被深深地震撼了。但要真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那韩文庆的经验真是逊了点。但是大家很乐意不拥有这方面的经验。打挑战赛，那对于一个顶尖大神来说，绝对不可能算是一个愉快的经历。这家伙居然变废为宝，把这算成自己的经验值，有你这样开挂给自己提升等级的吗？嘘声，这次别说是霸图粉丝了，其他观众甚至一些台下选手、台上大神都朝叶修嘘着起哄着。叶修苦笑了一下，向记者摊摊手说， 哼，被嫉妒了。 嫉妒你妹呀。记者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扛着镜头的摄像师好像也有些下盘不稳，晃动了一下。记者尴尬地笑了两下，脑袋都有点宕机，找不到接下来的采访方向了。好在从对叶修的震惊中，他摸出了下一个目标。韩文清，霸图队队长韩文清，这片场地的主人，因为没打过挑战赛，所以经验输给了叶修的韩文清。 韩队，对于叶修刚才的话，您介意吗？ 记者很赤裸地问着，反正也是十年宿敌。 他在挑战赛里取得的成绩，确实值得骄傲。 韩文清说。